诗究竟是什么来的呢？针对这个问题，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，但 但是我不知 道，不知道又紧找住它不放，仿佛找住 救命的栏杆，带你进入新诗地。 廖伟棠、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。 廖伟棠，我哋今集咧要介绍台湾诗人。 系啊，今集介绍呢位咧，其实系老诗人，但系有新作，就系杨澤。吓，杨澤咧，其实喺十几廿年前咧，系一个传奇式嘅名字嚟嘅，即系佢系好多港台嘅年轻诗人偶像吓，而且深受佢影响。因为咧，佢喺二三十年前一口气咧就出过三本诗集咧，就分别叫做《蔷薇学派的诞生》、《仿佛在君父的城邦》同埋《人生不值得活的》。咁呢三本诗集咧，奠定咗佢一个天才诗人嘅地位啊！而且咧，佢个风格好强烈嘅，就其他人咧都模仿唔到嗰种细腻啦、嗰种清丽啦、嗰种潇洒，可以讲系，同埋咧嗰种咧对美嘅敏感啊，同埋啲词句咧就非常之特殊嘅组合。但系有趣嘅就系咧，佢出完呢个《人生不值得活的》。呢本當時咧，好多人都好迷呢一句詩句啊，即係覺得嗰種頹廢世紀末頹廢出曬嚟。1990年之後咧，就一直都冇出書啦，亦都大家唔知佢仲有冇寫。咁結果過咗廿幾年之後咧，佢出咗一本好薄嘅詩集，叫《新詩十九首》。咁咧，《新詩十九首》就前兩個月出嘅，已經即係引起轟動啦，即係喺台灣同香港都係。咁咧，我都收到呢本書啦。讀咗咧都好鍾意，但係佢因為得十九首下，咁我哋就唯有係揀其中四首今集嚟介紹啦。 咁但係你話阿楊澤就係老詩人咁，其實佢大概幾多歲呢？ 佢未到六十五十幾啦， 係 啦， 都唔係好老啦。 但係佢出道太早啦，佢大學三年級就出咗佢第一本書，亦都係成為咗經典嘅《蔷薇學派的誕生》。我都係不久前咧先係揾人輾轉攞到一個影印本啊，因為已經都絕曬版㗎啦，係啊。咁呢個《新詩十九首》咧，好明顯啦，嘅題目係向《古詩十九首》致敬啦。《古詩十九首》大家都知道係中國詩歌史上一個奇怪嘅經典嚇，因為咧唔知道作者係乜，有人話係蘇武，即係有人話係蘇武同李陵之間贈答等等啦，但係其實係唔知道作者嘅。咁咧，而且咧，《古詩十九首》咧有一個好重要一樣嘢咧，就係其實後嚟中國新詩唔係咁重視嘅，就係佢對時間、空間、對人類嘅命運嘅思考啊。咁其實可以講點解楊澤叫《新詩十九首》咧？除咗佢咁啱係十九首之外咧，我覺得佢都有一個呼應，就係時間呢個命題。所以佢《新詩十九首》個副標題就叫《時間筆記簿》，佢入面咧佢個序言咧，亦都係一首叫《時間筆記本》嘅詩。入面有一樣嘢好重要，就係呢個筆記簿既係時間本人喺度寫嘅筆記簿，即係佢最有趣。佢話時間本身都要打發無聊嘅時間。另外一個咧，又係詩人咧通過書寫筆記簿咧嚟對抗時間。咁其實寫詩本身就係一個對時間一種抵擋啊，因為詩歌入面嘅時間咧，同比如同我哋睇電影啊、睇小説係唔同嘅，佢係會慢咗落嚟嘅。嚇，一首詩可能用一分鐘去讀，但係其實入面包含咗咧可能一年、幾年嘅時間嘅感受喺入面嘅。 係，咁我哋不如首先嚟聽聽第一首先啦。 啊，第一首就同時間關係非常之密切嘅。 瞬間， 瞬間，楊澤。瞬间，不回头的瞬间，我愿意用我的瞬间交换你的瞬间。瞬间，想着奇妙事宜的瞬间，旁若无人，翩翩起舞的瞬间。瞬间，想着纯洁的事宜的瞬间，想着什么，也不想着什么的瞬间。楚楚可怜，不知如何是好的瞬间。瞬间，渴望字体中毒的瞬间，梦想又在颠倒的瞬间，被一朵花击倒，伏被天空遗弃，被一火星、一条河杀害的瞬间。瞬间，梦幻泡影的瞬间，我愿意用我的瞬间换来迎来你的瞬间。瞬间，我开始走向你的瞬间，你开始走向我的瞬间。再一次，我目睹 才星空的新月，如琴弦那般发出悠悠颤音，俯身向街道、楼房、人群，向你我共有的世界的瞬间，瞬间，永不回头的瞬间，纯粹，纯粹的瞬间。我们无非是彼此手中不盈一握，最最楚楚可怜的瞬间。 瞬间咁就系杨泽嘅作品。 啊，瞬间可以系讲系点题作啊，因为当时间咁磅礴咁样流逝嘅时候，那逝者如斯夫啦，不辞日夜嘅时候，咁杨泽其实佢本身当然有呢种焦虑啦。作为一个啊写咗几十年诗嘅诗人，然后隔咗咁多年先出新作嘅时候呢，点样向佢嘅读者交代啊呢几十年佢喺度做紧啲乜嘢呢？咁其实呢首诗呢有一个好有力嘅回应啊。我呢几十年呢，其实就喺度数点你无数嘅瞬间。其实时间越长越巨大并唔可怕，因为我哋有每一个充实嘅瞬间去抵挡佢。而且呢瞬间呢喺佢罗列之下呢，其实往往都系一啲功利嘅人眼中呢瞬间系好冇用嘅。每一个冇用嘅瞬间，但系呢啲瞬间呢，佢话系梦幻泡影一样嘅。有一段非常之美，佢话被一朵花击倒，又被天空遗弃，被一火星、一条河杀害嘅瞬间。其实呢度呢貌似是一些暴力的言辞，其实呢就是一个人呢完全被这些所折服。我们正常人所谓的即是现实社会里面，你可能被金钱激到，被权力激到，被一些关系所激到。但是一个诗人呢，他只可能被这些这么伟大的事物激到，被他们杀害。 同埋好少可能会嗰个词语呢係不断不断咁重复得咁多次喎。 係呀，呢个重复起咗一个矛盾嘅作用㗎。因为瞬间我哋所意会嘅瞬间係即刻转瞬即逝㗎嘛。突然间就停咗就冇咗㗎嘛。但係正正因为佢将瞬间用一种咁样嘅罗列之后呢，反而好似海浪一波接一波、一波接一波咁打过嚟。其实所有绵延嘅嘢其实都係由瞬间所组成嘅。就好似佢最后嗰一部分，佢话个月亮啊，啲月光照落嚟，好似佢喺度弹琴咁样啊。周围嘅空气喺月光入边，其实我哋都有呢种感觉，微微咁样反动，好似个琴声如诉咁样，慢慢慢慢呢种绵延咧就系咁样带出嚟。但系最后一句咧就非常之动人啊！佢话我哋无非系彼此手入边咧最楚楚可怜嘅瞬间，但系其实呢入边又有幸运喎。因为有彼此手捉住咗对方。 少年时代，杨泽。少年时代，你也曾以为人生遥遥无尽，情爱遥遥无尽，而死神的丧钟悠悠荡荡，同样亦漫漫无期。丧钟声响并不为你而敲而鸣。少年时代，不留意一晃眼过去了，岁月无情，此处破折号该有平生的日夜加起来那么长。你终夜惊起，人在北国坐拥一床，回不去的旧梦如窗前呼鸦，如晓声无言，阔别重逢的梦魂纷纷黯然随天光而逝。天光乍现，落叶满在屋前逐步堆高，在风浪下嬉戏，长久的翻滚咆哮追逐，号声嘹亮，斗声如笛如唢呐，神声隐去，天色渐开，莫用怀疑，那绝非往日悔恨有加、懊恼有加的受提声。渐行啊，渐远，神星不见，天光大作，那莫非是未来之日命运高大的马背在召唤，催促你最后一回整装上岸。 少年时代，台湾诗人杨泽的作品。 可以讲这个领域，少年这个领域基本是被杨泽几乎霸占了的一个领域。因为之前杨泽的诗都是那种少年心气， 非常之強烈，非常之甚至係兇猛嘅一樣嘢嚟嘅。即係佢呢個人亦都係，佢雖然依家五十幾歲，但係你睇佢嘅人呢都係好似個少年咁樣，好意氣風發嘅一個人。佢嘅詩亦都係咁樣，完全你睇唔出係一個經歷過咁多滄桑，或者係佢自己呢之後佢做過台灣幾大報刊嘅呢個副刊主編啦，亦都係閱人無數啦。但係你睇翻佢嘅詩咧，你發覺哇，呢個人咁純粹，令我諗起咧我曾經同佢講過話，你啲詩咧令我諗起咧明治時期啊、大正時期嗰啲日本最早期嗰啲現代詩人，哇，非常之純粹，非常之有呢種少年不隨俗嘅意味。咁呢個少年時代咧，亦都係呢本詩入其實入邊有好多首都係關於少年嘅。呢入邊咧當然咧。有一个曾经风光啊，或者是曾经意气风发的人对这种时代的怀缅，但是呢再仔细看呢是不止怀缅那么简单的。 同埋呢我发现他很喜欢用短句、哦。 是啊，他的短句呢很有趣的，就是令他的诗呢更加之呢挺拔，我的感觉是就是好像一棵刚刚生出来的树咁样，不断咁向前生长、不断咁向前生长。他入面有一个意象很有趣的，就是说佢首先講咧，死神的喪鐘啊，不為你而鳴嘅，即係佢話一個少年永遠以為咧啊，自己嘅生命係漫長嘅啊，永遠未意識到死亡，即係其實佢用緊呢個喪鐘為誰而鳴呢個典故啊嘛。但係咧，當佢發現從少年時代進入呢個所謂嘅中年，甚至係初老嘅時段咧，係一個長長嘅波折口，啊，中間發生啲咩事？可以忽略，但系当你猛然惊醒，少年时代已经离你远去嘅时候咧，佢话人在北国，坐拥一床，喺异乡一个完全陌生嘅瞬间嘅时候，突然间咧，佢觉得所有以前少年珍惜过嘅人都出嚟同佢讲嘢。入边咧有个意象，我头先讲话好特别嘅，就系话嗰啲落叶喺风入边转嘅时候咧，其实应该系冇乜声音啊嘛，沙沙声啫嘛。但系佢话个声音越嚟越大，好似笛，甚至好似唢呐啊。北方嗰種唢呐尖利嘅，即係嗰一下歲月嘅驚醒咧，係另一個人咧猛回頭省思自己做過啲乜嘢。但係佢咁樣之後，佢冇陷入一種消沉。佢話發現天光嘅時候咧，係咪仲有一匹馬喺度等緊我？ 好，咁我哋跟住咧就要聽下一首詩啊。哦，那些清澈小瘦的日子。 哦，那些清澈小瘦的日子。杨泽，那些日子，那些年少轻狂，只为觅诗狂的日子，百般无赖，唯恐天下不乱的我等，大清早便从宿舍后门流了出来，阴寒像点的老天，掉落大流水塔后方的漠漠老天啊！如果拿我背年少的前额轻轻抵住，不正像长期以来你我一直那么热衷谈论着的死亡的侧念，仿过空荡荡的大操场，路经文学院荷花池，不知怎的我老抄那条小人行的小径，一时间潜行而过，浓艺是后门的花海，自觉远如人装俱获的采花茶，我等无法解释自身的行径，只自知有那么一曲忧伤的调，悄悄板般流滑梯般老在胸前肋骨间盘旋不下，终日忽忽若狂。我站在总图二楼，帮路过杜鹃花丛的每个女孩从一到十一本正经地打分数，沉章摘句小雕虫 DR 和我约好在我们咖啡屋腾一个下午的诗稿，顺道拐过去香草山探看那馆新来的米粉头马子。但我等更在意的其实是当夜幕低垂，在西门町宇宙的中心阳狂洒酷的青涩小兽眼中，哇塞，地球上最大的打猎场，你我啊，四处兜售爱情的姿势。哦，那些忽忽若狂的日子，那些清澈小瘦的日子，久久忘不了的却是这样一个古典的月圆之夜，在城市边上，当浓烈的硫磺味蛇目般老住了人类呼吸， 在月光下，在睡死或没睡死的大团火山旁，我和恋人小立午夜从前，难以置信地望着眼中的沙姆山，女娲当年弃置在此，女体般椭圆无稠的冥环巨石从地平线上升起。 和你说说诗，主持廖伟棠、郑希辉。 呢首诗又点呢？ 哇，呢首简直系淋漓尽致啊！即系前面嗰首《少年时代》，佢只不过讲自己猛醒少年时代已经过去嗰一刹那嘅感受啫。但系呢首咧，佢直头成个人翻翻少年时代，翻翻呢个好似自己好似嘅小兽啊，小兽哇，好凶猛噶， 系啊，野兽嗰首 系啦。其实咧，我谂起有一部著名嘅小说，就系后来被改编成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嘅原著系王朔嘅原著，叫做。动物凶猛，少年就 系 好似动物咁凶猛嘅。佢入边咧就系讲紧自己年少轻狂系点样啦。哇，其实咧，逸城我哋平时所讲嘅话咧，佢只不过系去撩女仔啦，去同一班文青喺度谈论死亡啦，甚至咧佢更过分，佢话佢企喺呢个图书馆二楼啊，每一个行过嘅女仔佢都同佢打分，真系好年少轻狂啊！ 即系比分， 系啦，比分啲每一个女仔嘅样貌或者气质啦。但系咧，一个咁年少轻狂嘅少年系点样成为后嚟嘅诗人呢？结尾有一个好大嘅转折，佢前面嗰种即系花团锦簇啦，即系衣锦夜行等等呢啲行为之后，突然间当佢同佢嘅恋人相遇，企喺一棵松树前面望住一座山嘅时候。突然间佢感觉到有啲嘢改变紧，就系咧之前嗰啲日子咧完全冇白过到，凝聚成呢度佢用一个女窝围起嘅一块石嚟形容啊。其实呢块石既系佢哋望住嗰座山，同时咧呢入边有一个隐喻，一个潜在嘅隐喻，就系讲紧咧一个年少轻狂嘅贾宝玉系点样哦喺。面临命运巨变嘅时候，终于系谂到自己之前过嘅时候嘅意义。我哋石头记入边都话，宝玉系一块咁样嘅顽石，被遗弃嘅顽石。呢、这个顽石嘅自比呢，亦都系杨澤自己嘅一种自我发现。 系，哇！呢首好有趣嘅诗啊。咁我哋最后要听听《请莫怀疑》。 请莫怀疑，杨澤。为时晚矣，悔亦莫及。天起凉风，等你一朝醒来，推窗而望，发现秋天的人行道上，赫然铺满一整地日影和落叶收收。你的大半人生，老早抛你而去。请莫怀疑，凉风吹起，草上日影，一天短似一天。当旧楼隐身午夜的最前线，因雨而熄匿而哆嗦，床上的人乃辗转忆起，无从排佢的往事，涨落如潮。为时晚矣，你匆匆返回时间轨道的凹槽，在多少齿轮与齿轮的缝隙间流浪，重新领悟属于你和整个世纪所有梦幻泡影的真理，直到神谕般宫御上方空荡荡传来，断断续续的钢琴声如数，床上的人呼喊坐起，有如午夜尽头的避儿，那清清冷冷的琴乐却令着你赤脚走过烈火，瞬间拯救了你。 请莫怀疑，杨澤的作品。 请莫怀疑呢，调过来讲，咪就系要坚信咯。 吓， 呢首诗喺成本诗集嘅几乎最后边啦，嘅时候呢，通过对时间嘅不断追问、不断追问，同埋同时间有一种谈判喺入边啦。喂，你令我由少年变咗中年，变成甚至准备要进入老年嘅时候，我点样回馈于你呢？我点样呢？去同你和解呢？其实呢首诗讲緊就係、是、咦，你唔好再怀疑緊时间对你不公平，或者时间嘅流逝係几咁残酷，而係你应该点样去同时间 重新擁抱埋一齊。咁佢入邊咧，佢話係咪遲咗呢？我當我翻翻時間軌道入邊，翻翻呢齒輪同齒輪之間，即係好似個鐘錶。咁當你翻翻個軌道嘅時候，你有冇遲到呢？其實係冇遲到嘅。佢最後嘅回答，佢話咧，因為咧，當佢喺早上坐起身嘅時候咧，聽到啲琴聲喺遠處傳過嚟，嗰、那個琴聲對佢係一個拯救。呢琴聲非常之清冷，但係咧帶住佢咧係赤腳走過烈火。 嗯， 赤腳走過烈火咧，就係、是、一個人咧。面临住一个所谓嘅炼狱嘅时候，嗰种勇气，咁呢种勇气系乜嘢赋予俾佢嘅呢？就系佢之前嘅所有嘅怀疑，所有嘅心入边嘅波动，到最后呢下子嘅凝聚，其实系带俾咗佢继续去进入时间嘅勇气。 系，请莫怀疑。咁其实阿杨澤嘅今次呢本诗集同佢早年出嘅啲诗风系咪有所唔同咧？ 其实延续性反而好强烈吓，因为嗰种咧我都讲啦，少年意气啦，甚至乎咧入边咧佢有一啲诗咧向佢早年嘅诗致敬嘅。有一首诗佢讲佢饮酒嘅诗咧，入边就出现咗佢嗰句名句叫人生。不值得活的， 好灰啊！ 其实佢唔灰嘅，佢话除咗有个美女啊，同埋有美酒啊，咁其实呢杨澤呢佢一向嘅心性都系咁样嘅，好潇洒啊，好自如，佢唔会话觉得哦，盛名在前，几十年后我再出一本诗集，我要点样打败现在的我，打败过去的我嗰种执着。其实正正因为呢种唔执着咧，令佢呢首诗咧延续住佢以前嗰个少年嘅佢。因为咧好多我认识好多诗人，如果佢长期停笔之后咧，佢再起笔咧，佢其实嘅压力系非常之大嘅。系啊，因为啲人一定会攞以前嘅你同你比较。 嗯。 吓，但系喺杨澤呢本书咧，我睇到佢嗰种松容啊。正因为咁样咧，我觉得咧仲可以期待佢写完呢新诗十九首咧，可能真系又翻翻去呢种旺盛嘅创作力入边去。 系，因为个诗入边都好有活力。 系啊，即系、就是、你如果你冚咗嗰个诗人简介，你真系话系一个少年写嘅，亦都可能有啲句子系可以蒙混过关的。 好，咁我哋今日咧就介绍咗杨澤嘅诗啊。咁下一个星期咧， 下星期开始咧，我哋要连续咁介绍一位大诗人啊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爱尔兰嘅大诗人希尼嘅诗，因为咧最近出咗佢几本诗集啊，我觉得要俾一个比较重要嘅篇幅去介绍佢。 好，咁我哋下一集再倾啦，拜拜。 拜拜。 和你说说诗，编导郑希辉，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。